漫步老街，幺零三九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，5月16日出发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有位老者飘身行，飘到院中，大伙儿一看是谁呀？正是西方大侠于澄、于洞海。现在东西南北中五路大侠，就缺少西方侠于澄。你看镇东侠侯廷在这儿呢，北侠秋田在这儿呢，南侠司马空在这儿呢，就没有西方侠于澄。哎，这位老寿星今儿晚上赶到了。于澄怎么抓住的黄国英，细情咱不必交代，因为黄国英就是剑山的一党，受英王的差使，在建州布下天罗地网，要暗害铜铃和年的人。结果事情败露了。黄国英一看，我再在这待着，年羹尧能饶得了我吗？率领八班人一从地道跑的，准备在葫芦嘴登船奔剑山逃命。哎，没想到来一只小船，船头上站个老头，正是西方侠于澄。于澄呢，知道铜铃保年的人查办剑山蓬莱岛，暗替铜铃担心呐。老头子在家待不住了，收拾应用之物起身，沿路追，哎，追到这。正好遇上黄国英他们，从他们谈话当中了解到这是英王富昌的人，这才伸手抓贼，把黄国英给抓住，其他的人全跳水里去了，会水的保住命，逃到剑山蓬莱岛，不会水的全被淹死了。这些细情咱不必详细说了。西方侠于澄抓住黄国英来到公馆，拿他做进献礼， 这老头好诙谐，行，那你就走大门得了呗。不去，老小孩小小孩故意演了这么出戏，让大伙吃惊一下。等众人出来一看，老前辈佟林强步欺身过了十里，老人家是您呐，海川，哈哈哈哈，不说不笑不热闹啊！在大门上我这一报名，你们还得列队迎接，那何苦呢？不如抄近道从房上下来，你说这有多好？年的人心说，这老头怎么这么不正经啊？挥挥谢谢吊儿郎当的，但佟林伏在他耳边，这次告诉年的人，大人，要讲究群侠之中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老人家，三十三路名侠排行第一，西方大侠常被飘然昆仑走啊。老头今年104岁了，人家出头给咱们帮忙，希望大人另眼看待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年羹尧亲自迎接，以礼相待。一问西方侠为什么来，西方侠一说给你们帮忙来了，年大人大喜，盛情款待自不必说，最后把黄国英提上来了，审问黄国英，你跟英王富昌怎么回事，你们怎么定的计划，这个建州里面究竟有谁是你们的党羽，你要从实招来。黄国英这小子一看，我是不能活了，因此视死如归，咬紧牙关，什么也不招认。他准知的，我就招口供也没个好，终究是已死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张芳一看顶了牛了，自报奋勇，大人，嘿嘿嘿，把他交给我吧，一问他他就得说，何必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呢。年的人知道张芳坏点子特别多，稍微想了想，可以，不过注意方法。哎，我明白，来来来，架着他，走，咱找个地方。他带着夏九龄、司马良、杨小香、杨小翠，披了狂风干虎、左背花刀红月耳六个人，把黄国英啊弄到后院一间仓房里头去了。这地方四邻不靠，屋子空空旷旷，很长时间也见不着阳光，一股发迷的味儿啊！一进这屋就渗人。张芳告诉，来，给我搬把椅子。红月儿说，你装什么大瓣蒜？哎哎，我红月儿这话可你说的，方才撵的人委托我审问此案，我是主审官，你们是三班人义，你们不听我的听谁的？给张芳搬了把椅子，张芳往这一坐，把黄国英给我带过来。你看黄国英在年羹尧面前害怕是害怕，还差点一瞅落到这坏小子手里头，就知道够呛了，不定得怎么收拾我呢。两只耗子眼睛滴溜溜直转。张芳一乐， 你呀、啊、眼珠甭转悠，一会儿我就叫你叫妈。来来，就给我准备讲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啊。杨小香答应一声，准备起来。时间不大，拎了一个兜子，那兜子里的稀里哗啦直响，好像有铁器的撞击声。黄国英一瞅，这兜子里是什么玩意儿？啊，是收拾我的吧？就在这时，杨小香从兜子里一伸手，拿出个黑布口袋，不容分说，给黄国英套脑袋上头。这一套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口这一系上还有点闷气，黄国英就更害怕了。就听张芳说话，我说你们哥几个听着啊，我这个人最慈善，最善良不过了，心呢比棉花瓜还软、嗯、但有一线之路我不愿意下手。可是这黄国英呢，大家都看见了，你瞅，已经犯了国法了，还在那块拨了脑袋，硬是不认账。像这种人，不收拾他能行吗？古人云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行啊，是不是呢？把那兜子打开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。就听见铁器的声音啊，那什么什么，前的是尖儿，后边是把，左边是锯齿，右边是狼牙。把那火盆给我准备好了，把这些玩意儿都给我烧上，把那大号的钳子给我拿来，把上垫点布，等烧红了之后别烫了我的手啊。看见这玩意没？见眼儿就钻，我先烫他的耳朵眼儿，紧跟着是鼻子眼儿，往下是肚脐眼儿，我看他招还是不招。 好，把火盆准备，准备准备准备。 黄国英一听，我的娘，这什么刑法？还不如我就死了呢。他听见外边声音，气动咕咚气动，害怕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张芳说话了，把他衣裳给我扒光了，一丝不挂，扒。 杨小香、杨小翠过来就扒衣服。 黄国英这会是彻底害怕了， 哎呀，妈妈，我招啊，我招。 张芳一乐，啊，招招好啊，哎，免受皮肉之苦。咱这么说得了，你现在最好少受点罪，终究是一死嘛，你何必对抗呢？那我问你什么，你得说什么。好好，我说。叫什么名？黄国英听废话，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、啊？这个您都知道了。废话，问你你就得说。犯官黄国英，多大岁数？52。哪里人？江苏人。做了多少年官了？做了29年官啊。好，黄国英，我请问你，你跟英王富昌什么关系？说。 哎，原来没有关系，后来通过几次接触，英王富昌把我给收下了。表面上我给大清国当官，给大清国办事，实质我是英王的人。 等待将来有一天双手把建州奉献给英王千岁。英王许愿，将来得了天下之后，加封我一品大员。我就为了功名利禄，我就走入深渊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啊，好好好好，我再问你，现在建州在你的治下有多少党羽？说，叫我一个不落的说，我记不清了。在我家里头，那桌子的头一个抽匣底有个夹层，里头有一份盟单，是我们的人都开列着姓名，你拿了之后一看便知。去取去，早把黄国英的家给抄了。按照他所说，在抽屉底下的夹层把这盟单翻出来，密麻麻的好几张啊。张芳一看，我天哪，光这人名都上千，这建州才多大的地方，他的死党就这么多人，这一旦要起事还了得呢。幸亏撵的人来得及时啊，要来晚了就完了。书说简短，经过张芳三推六问，想了解什么，黄国英不敢隐瞒，如实的都说了，怕他说谎话。这么问那么问，旁敲侧击，最后张芳一看差不多了，也就不往下问了，命专人严加看管黄国英，拿着鹿的口供单子来见年钦差。年大人，请大人过目。年羹尧一看，哎呦，张芳这办事效率真高啊！啊，所要了解的事情几乎全都有。年大人仔细观瞧，看完之后把蒙丹拿过来，不由得冲冲大怒，来人，传参将铁山。铁山官居参将，在外边进来，参见大人。铁山，把这份人名单交给你，按名单捕人，不行走脱一个，他们的家属一体下狱。铁山领命一看，这太多了，大人，恐怕建州没这么大的监狱，那你想办法吧，都囚禁起来等候审讯，务求一网打尽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炸！铁山下去了，领着1000军兵，嘿呦，这路抓呀，抓了个鸡飞狗跳墙，鬼哭狼嚎啊，只折腾了三天。哎，按着名单一对号，没有一个跑的，全抓住了。经过初步审讯，跟黄国英的口供完全吻合，但是年的人非常注意，屈打成招啊，怕黄国英穷白话，株连了好人怎么办呢？对这件事十分慎重。后来一看，没错， 这心才放下，贴出大布告，小玉士农工商各安生业，凡发现跟剑山有勾搭连环者，马上举报，必有重赏。如果背着官府与剑山的人私通，此后是罪加三等。这玩意儿执法必须得严呐、啊。在这个特殊的地区，年羹尧就施展铁腕政策，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。你不这样不行啊。咱这么说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建州大变样了。起码说，建山的内奸基本肃清，老百姓各安生业，免得人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所以呢，商业也好，也挺繁荣，人心也比较稳定，免得人满意的点点头。有时候他亲自领着同林各位侠客出去视察，凡是建州管的六个县124个村镇，他几乎全都走到了，一看基本稳定，他放了心了。然后年的人把各位英雄做了分工，谁负责东面，谁负责西面，谁在南面，谁在北面，谁守建州，谁守公馆，跟同林商量之后，马上做了明确的分工，深奏朝廷，把这情况禀报了。不久朝廷圣旨道，指示年羹尧，要年羹尧日夜操练水军，在适当的时候攻打剑山蓬莱岛，剿贼勿进。年羹尧接旨之后，马上让统领着手准备，一方面派专人打造战船，购置大炮，一方面加紧训练陆军。这个兵员不太足啊，怎么办呢？采取古人练兵之法，又在本地成立了120个连庄会，凡是本地区的老百姓，年满18岁以上的，40岁以下的，身体强壮的男人必须得入伍，算连庄会的成员，协助官府剿贼。平时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用的时候拿起刀枪配合官军，就可以开兵打仗。这招行之有效啊。就这样折腾来忙回去，一直就到了入冬了，天已经渐渐冷了，有时候北风一刮还飘点雪花，公馆每间屋里都点起来炭火盆。年的人等什么呢？就等着水陆军训练好了，船只打造完毕，好攻打剑山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关于剑山内幕的情况还不太清楚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，贸然进军，打了败仗怎么办呢？年羹尧深知康熙皇帝 对自己相当器重。这次无论如何必获全胜，如果受了挫折，伤兵损将，康熙皇帝要怪罪是吃罪不起呀。故此年羹尧是格外的谨慎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赐富牌化为尖胶囊是以蝙蝠蛾、被毛包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 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。